实我太认真，心中很遗憾。若你没厮守一生的决心， 请不要爱上我这么一个人。 在你字典中一句 挥之则去， 对我亦过分。若你曾讲的都不可算真， 请不要爱上我这么一个人。 其实我太认真，心中很记恨。

相逢，但愿你我就此承诺， 思念不会寂寞，梦难舍难留，心的伤痛在念旧， 时间不能带走爱情撕裂的伤口， 是否该把所有的记忆深锁心中， 为你我情愿一生执着， 盼望你找回我的温柔，分手时候说分手， 心撕裂的伤口， 是否该把所有的记忆深锁心中， 为你我情愿一生执着， 盼望你找回我的温柔，分手时候说分手，泪在流，心 不想含泪贸然回首， 就让那泪把我淹没， 除了你我的心有谁能懂， 让我们再爱一次一生守候， 时间不能带走爱情撕裂的伤口， 是否把所有的记忆深锁心中， 为你我情愿一生执着， 盼望你找回我的温柔，分手时候说分手，泪在流，心在痛， 我不想含泪贸然回首，一生守候。 像夜雪花 时候，你我已变巅峰。让理想冰封三袖，疲倦面对作世人，云雾里躲藏，不想见。 求来你的爱。